好，感谢主。这是那有些弟兄姐妹就想赖这个赖牧师跑来跑去，到底现在要跑到哪里去了哈？我这个6月29号我开始出门去参加我的小孙女的婚礼，参加完了以后，7月3号我们去欧洲，去芬兰，去5个国家啊，到8月4号回来。8月4号回来，我们8月11号到13号去纽约，给一个牧师的女儿，牧师的儿子证婚。这个牧师他一直叫我赖爸爸，他就把我当着他属灵父亲。他说我的儿子结婚，你要来给他证婚。我说我当然会去，所以特别去3天为他证婚就回来啊，证婚3天。然后8月17号到温哥华去加恩教会有10天的特会。10天完了以后呢，我就从温哥华就到纽约我小儿子家去，2个多礼拜。完了以后呢，就是已经9月中了，9月中就回来啊，这是一直到9月的行程。所以谢谢大家为我的祷告啊，到如今身体都还算是健壮，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爸爸，弟兄姐妹，我的爸爸也是你们的爸爸，他是天上的阿爸父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最棒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天上的父亲。哈利路亚啊！我这个中文字看不见了，中文字看不见，那个颜色看不见。哦，这样子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地上的父亲、属灵的父亲和天上的父亲。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嘛，所以我时间可能会多了一点。我想每一个人提到父亲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想到有地上的父亲。如果没有地上的父亲，就不可能有你我。而每一个人生命都是从父亲来的，对不对？啊，而全人类的生命也都是从我们第一个老爸爸亚当那里下来的。连夏娃也都是从亚当的身体里面造出来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有地上的父亲，才会有我们。我们基督这个父亲有3种的父亲，一个是地上的父亲，一个是属灵的父亲。基督徒才会有属灵的父亲。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只有地上的父亲，可能你也没有天上的父亲，你就只有一个父亲。那我们基督徒很棒，我们有地上的父亲，我们还有属灵的父亲，还有天上的父亲，我们有3个啊，太棒了。所以基督徒你看多幸福。你知道父亲的角色是什么？父亲的角色我们要知道父亲的含义。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到底父亲他的那个角色和他的含义包括是哪一些。其实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第一个就是源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源头，就是这个生命的源头，还有一切我们供应的源头，都是从父亲来的，从天父那里，从我们自己的爸爸，我们父亲那里来的。所以第一个是源头，你要记住你有一个源头，你千万不能忘记你的爸爸是谁。在地上很可惜的是，很多人连爸爸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很多有些不负责任的父亲，孩子生下来他就已经溜掉，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的时候孩子还没生出来，父亲就已经离开家了。所以妈妈生下孩子就是没有爸爸。地上真的是有这么可怜的家庭，他不知道去哪里找父亲，他一辈子不知道父亲的形象是怎么样子。如果生的是一个儿子的话就糟糕了，他就不知道他将来何去何从，应该笑话哪一个人。因为他没有看见父亲的那个形象，他很难学到东西。一辈子跟妈妈这样子在一起，把妈妈当父亲看，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世上的地上的父亲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是比较好的是 不少父亲是好的，比较坏的是比较少数，但是有这样子的家庭。所以一旦如果你是 生长在一个你对父亲不熟悉，或者是你父亲对你的爱你感觉不到，或者父亲常常都是跟你在那里争执闹别扭的家庭，我们也常常看见有这样子的家庭。为什么？因为有的父亲是不务正业的，天天在那里吃喝玩乐的，把家产都用光了，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这样子的父亲也是多得 不得了。我们看见很多的凶杀案的这些的犯人，多半都在这种的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就是无父，有的是无母，这种的情况里面生长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的一个家庭。不过这种家庭唯一的救法就是，如果有了天上的父亲的话，他就不会感觉到孤单，不会感觉到寂寞。我们知道父亲的角色就是要保护，从小就是保护他自己的孩子，胜过于保护自己还要的还要重的那一种的保护。他不但是保护者，他是个教师，教师型的，他要教导儿女们，要引导儿女们从小走在一个正路上，走在一个正直诚实的道路上。他有教导的责任，他有引领孩子的一个责任，他必须是用行为，不是用 口里面在那里教训。有的人很怕爸爸教他，一教就是要训话了，然后在爸爸面前就要站着训话训话训话，每一次都是指责，所以这孩子一点快乐都没有，他不觉得安全，他父亲叫他名字他反而害怕。做一个父亲应该是非常的非常的有爱，非常的能够容忍孩子，非常能够包容，并且孩子们有过错的时候一定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们错到底是错在哪里。我自己对我的儿子，我第一次我的儿子差不多大概只有几个月，大概刚刚会走路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客厅里面有一盆花，上面有泥土，哎，我们就告诉他说这个东西不要动啊，他已经听得懂了，但是他就是伸手去抓那个泥土，抓在地毯上，然后我就说爸爸已经告诉你了，你不可以动这个啊，你动这个的话手伸出来，他只有一岁嘛，一岁多，啪打一下，下一次不可以这样子啊。好，从此他就不敢。第二次他把书拿来一撕，书是不能撕的，来手伸出来，已经告诉过他了，他做打，这样子以后他永远不会再犯。哎，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子，全部家里无论什么地方摆什么地方一定安全，不要说把东西提高，不需要，因为已经告诉过他不能做，你要有教导他引领他，他觉得不舒服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安慰他，你要鼓励他，然后你要爱护他，你要去拯救他，这个就是父亲的一个责任。父亲的角色就是这个，其实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学到，我们天父就是这种的角色啊，等一会我们要学习到我们的天父他所扮演的那种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一种角色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父亲的一种的含义，一种的认识啊。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父亲的话呢，我们就很开心很开心。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些圣经里面怎么样子来介绍啊，来介绍在马太福音的6章31节3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天父，哇，这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天父。他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注意到食衣住行，再加上娱乐，对不对？我们以前读过娱乐两篇，食衣住行娱乐，这是人在地上我们肉身上我们想要的。有些人就是为着这个在那里忧虑，其实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不要去忧虑这些世上的食衣住行的东西，你不要去担心它。他说这一切需用的东西你们天上的阿爸都知道的， 他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更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说我们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不但给我们，还会加给我们。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真的是有平安，我们不会害怕，不会紧张，说我没得吃的，我没得穿的，我没得用的。你想你担心过吗？ 我家以前小时候虽然是穷啊，但是我小时候呢，我一点都不担心说下一顿饭没东西吃。我爸爸会想办法借，都会借到一些米来煮给我们吃。他我没有衣服，他怎么都会想办法给我有衣服穿。没有赤身裸体过，我这是有吃有住的，这是父亲的一个责任。这父亲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忧虑。我就觉得有父亲在，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安全感。父亲就是保护孩子的。所以小时候我是跟我爸爸一直睡觉，睡到十八岁，睡到我十八岁高中毕业。我说因为我们家穷啊，只有一张大床啊，所有儿子都跟爸爸睡，所以我每次睡觉我这一摸我爸爸在旁边，我就好安全了，我就睡得很熟了。如果一摸哎呦爸爸不在，我就紧张啊，因为我知道他是保护我的，我有他我什么都不怕啊。而且我知道我父亲很爱我，我一辈子没被我父亲打过一次，在我的印象里面没有打过我，也没有骂过我。我父亲真的是非常很疼我。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带我从学校补习回来的时候呢，他虽然是自己没有钱，他也舍不得去外面买东西吃，但是他会带我到面店里面去，给我一碗的那一种面，他坐在那边看我吃，我就把那碗面吃得光光，开心得不得了。他看到我开心，他比我更开心。其实他没有吃，我就吃得很开心。这是我的爸爸的个性啊，他宁可自己不吃，让孩子吃啊。所以我从小我就养成这个个性啊。我的每一个孩子一出生，我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我自己亲自喂他。我的孩子几个月的时候，我就买很贵的苹果。我的大女儿是1966年出生，那时候苹果很贵的，外来的。我就每一天就买一个苹果，就慢慢的刮，刮一点香蕉，这样子几个月就喂他。从小抱着他，无论到哪里，从出生一直到十八岁，都是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对对儿子，因为我的父亲没有骂我，没有打过我，所以我对我的四个孩子也从来不打不骂的。但是我会教训他们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会告诉他们。有一次我的大女儿 在读大学的时候，她想要交朋友，她跟我讲交怎么样子的朋友，我说不行，我这个不行，对你不好。她有一点点想，我已经读大学了，你还在管我这个事情。我说是的，我说你要这个爸爸看得很清楚，这个人这家伙不行。他有一点怀疑，有一点怀疑啊。不过我后来我就很严厉的，我写一封信给他，我没有打他，我没有骂他，我就写一封信给他。我说女儿呀，爸爸是爱你的，你知道爸爸爱你，你任何情况你需要爸爸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回家，我一定尽我的心帮助你。因为我的女儿在16岁第一次开车的时候撞到一个人，把人撞成七孔流血，头盖骨都破掉，她已经几乎都没命了。那我女儿在那个16岁的时候，她已经属灵上已经很懂了，她自己在家里3天3夜禁食祷告，为着这个撞到的14岁的孩子，她自己也很害怕。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怎么想呢？我心里就想，了不起，我的房子全部家产卖掉去赔偿，只要我的女儿安全平安，我就可以了。然后我为那个小男儿祷告，我们全家为着这个孩子祷告，就感谢神，这个孩子后来经过1年的治疗以后完全好了，成绩也很好，所以我就放心了。你看我真是愿意什么都不要，只要我的孩子能够健康，只要那个人健康。这是我们做父亲的对孩子们的那种的责任啊！因为他就是从我的身体里面出来的一个人，其实孩子就是自己嘛。 就是你的一部分啊，是从你出来的嘛，你当然是要顾念他，像顾念你一样，甚至还要超过你的这个顾念吧。所以感谢神呢，那一次我就告诉我的女儿说，孩子，这个朋友靠不住。我说如果你要跟他交朋友的话，我讲一句最严厉的话了，我再也没有讲过这么严厉的话，我说你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人，你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人，如果你要跟他交朋友。结果果然不错，过了几个月他发现，哎，这个人不行啊，这个时候不行，然后他自己碰到麻烦了，用了太多的钱，哭着回家告诉我说，爸，有没有时间跟我谈一些话。我说你要谈话，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什么忙我都会放下来，我就是要跟孩子们交谈，我就是用这个态度来对待我的孩子。然后他一坐下来就哭，我说孩子什么事情，他说我欠了太多钱，我的几张信用卡全用满了，房租也缴不出来，车子坏了去修理也没钱去拿回来，我怎么办。我说儿子，孩子啊，没关系，爸爸的负责，把所有账单给我。我没有骂他，没有骂他，我说你好好读书好了。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生命大转变，他知道父亲对他的爱是很真实的，他不愿意让父亲难过，不愿意让父亲伤心，所以他就非常的上进。结果感谢主，他顺利的读完大学，嫁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博士，一个科学家，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公司的一个首席科学家，是一个非常棒的啊，负起全家的责任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几乎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养大的，就从小他们知道父亲的爱，他也知道父亲有一个渴望，我的渴望就是你们一定要爱耶稣，你们一定要对人诚实，你们一定不要去做一些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因为神的眼睛遍察全地，神也知道你心里在想要害人的话，神都知道。我说如果你们有存这样子的心，神知道的话，你的生命神绝对不会祝福你。如果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你做事一定要对得起神，要对得起人，要诚诚实实的公义的守住神的话语来做人。我说爸爸妈妈就是用这个生命的这个行为来见证给你们看，你们已经看了我几十年了，我们为人就是如此，我们对教会也是如此。有些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牧师是不是有什么私心啊，是不是要做什么都是为了自己啊。我说日久见人心，你们查看几十年之后的牧师是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就知道了。曾经有人起来在当场里面，在我的面前里面说，牧师你没有意向，不知道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当他这样子批评我的时候，我一点不难过，我就说主啊帮助我，我也不知道要 把这些人带到哪里去。可能这个弟兄讲我有他的道理，可能 他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他要走，我没有把他带上去， 我就觉得说主啊帮助我。但是到后来他很感激我，这些批评过我的人都很感激我。前几天有一个我们中间，以前从我们中间因为认为我的做法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的，就职堂出去了，有几十个人出去职堂出去了。这个老弟兄现在已经比我大3岁，81岁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赖弟兄，他说赖牧师，他说我想找一个时间请你们夫妻一起来父亲节要来吃个饭。我跟师母讲，我说哇，这个弟兄难得哦，难得哦，离开我们大概16年了，现在说要请我们吃饭，我说这是好的无比。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人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是真心还是假心，他们对神到底如何。你要找到一个真的爱神爱人的人来做你的属灵的好同伴，来做你的属灵的父亲，你的人生就不会走岔路，就不会走岔路。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啊。然后在这里马太福音里面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哪有儿子求饼，父亲会拿石头给他，求鱼会拿蛇给他，他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他说何况地上的父母亲都会把好东西给儿女，但是有的地上的父亲连好东西都没有，没办法给，有的话他也会给，但是有的时候是父亲根本就给不出去的，也有这种的家庭。他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会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所以天父给我们的是更好的。这个更好的在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更好的就是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嘛。所以耶稣要离开这个地上升天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担心。他说因为我会叫保惠师下来，保惠师下来他就会住在你们里面，在凡事上来引领你们，使你们不会失迷了方向。这是我们天父的爱，透过他的爱子的升天得荣耀，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引导我们。要不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做得很辛苦，因为很多地方我们没有能力做，我们也不敢做。但是圣灵来了，他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胆量，给我们勇气，我们就会做，我们就可以完成地上很多你靠着天然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你把它做完了。感谢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可以安心的一个地方，因为天父把他的圣灵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们，感谢主，这是我们 要感谢我们主的。那这里介绍我们的神的本性，神的本性到底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天父。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你想想看，这样子的爸爸多好啊，多好啊。你有想到在地上我们难得找到一个蛮有怜悯我们，蛮有恩典，又有能力可以给我们，又有丰盛的慈爱，又不长久发怒啊，又不会长久责备。责备是会责备你，做错事他责备你，但是他不是长久唠唠叨叨的责备你。我们地上会碰到唠唠叨叨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同样的一件事情讲了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老是说以前你就是这个样子，不听话，怎么怎么做。哎呦，这个几十年的老旧东西还拉出来在那里算旧账，这是地上的人我们有的毛病。但天父不会，天父他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以后，那就是一笔勾销了，他就不再纪念了。哇，太棒了，把我们的过失都完全的，他说父亲，他说天离地，他说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待我们哈，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患也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但是条件就是你要敬畏他，你要敬畏他。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敬畏？敬畏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就是说你要怕他。我们用怕他会觉得说好像你的关系有一点问题才会怕，对不对？其实对神的威严来讲，他的圣洁来讲，因为我们不圣洁，我们没有照他的话来行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存恐惧沾浸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不是把他当着大哥小弟这样子的拉着手，一天到晚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分寸，有分寸啊，对吧？那他在向他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敬畏他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我们今天要离开罪有多远，其实都是神的能力在帮助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按照我们天然人，我们是喜欢堕落的。但是神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圣灵的律，他教诉我们要行善，要靠近神，要靠近神，在我们里面不断地督促我们。当我们一下子走下坡的时候，圣灵会在里面敲我们的心门说，你不能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我们里面是非常的敏锐的。所以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敬畏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对神一定要敬畏啊，我们 对神是否敬畏，神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你一定要想神知道，你想什么神也知道。当你这么常常这么样子思考的话，你就不会乱来，你就不会乱来。好，第二大点呢，我们人人都需要有地上的父亲，但是有些人可惜，地上有各式各样的父亲，没有一个完，没有，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完美的父亲，很多人会有很好的父亲，但是也有少数的人，很可惜，没有完美，没有惨差劲的一个父亲，还有属灵的父亲。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大男人，属灵的父亲。你可以觉得我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可以效法他的言行的这种的 figure 在你的思考里面。如果你没有，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他说，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对哥林多教会人讲，你们可以笑话我，写我的样子，我怎么样子，你们可以学笑话我。当然，但是保罗现在不在，他的教训在圣经里面都有。我们知道保罗的为人，我们都很喜欢他做我们属灵父亲，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你直接交谈，所以我们必须在现在的有限的年日里面，在地上可以看见的弟兄们当中里面，要寻找谁可以做我的属灵的遮盖，做我属灵的父亲。我有属灵的问题，地上的问题，生活的问题，我可以跟他很坦然的、很坦白的交谈我心中的负担、我的需要。能够有这样子的父亲的话，弟兄姐妹，你是很幸福的，很幸福的。在我一生信主的过程当中里面，从我一信主，我就碰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妈妈，一个属灵的爸爸，一个属灵的我的爸爸，属灵的父亲现在还在，在竹南，已经快100岁，啊，他把我就当着像他孩子一样，他带我，他我受洗以后，他就经常接我，我到那他那里去，他就接待我，吃，跟我交谈，无话不谈。我还以为他很有钱，其实他自己那个时候一个月，听说他的台币还不到600块。所以他没有结婚，到40多岁还娶不到老婆，因为他没有钱，人家都不敢嫁给他。啊，最后有一个姐妹真的很勇敢嫁给他，感谢神，他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做医生，一个做会计师，那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到现在他还是很疼他这两个孩子，所以我很感谢神。我到现在回台湾，我都会去找他，我都会是送东西给他。我觉得很好，我有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我每一次看到这些老年人，有的宣教士，我身上我一定会掏个几千块，就是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我觉得这样子很开心。这些人都是在我属灵上，在我生命中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我看这个芬兰国的宣教士那么好，我就把他当妈妈。然后这个贝克老牧师，我在70岁他来到苗栗，我就把他当着我的爸爸，我常常到他家里吃饭，从来没有一次拒绝过，说吃饭时间到你回家，他说快要吃饭了，你留下来不要走，在这里吃饭。我经常在牧师家里吃饭，称我这个老牧师的儿子一样。他们真的是把我当儿子啊，连我的婚姻他都要管啊，他都要说我已经为你的婚姻祷告了6年了，希望你们能够将来在一起。结果他的祷告蒙神垂听，这老牧师开心的不得了。啊，这个就是 H.A. Baker 啊，就 Heidi Baker 的 grandfather， 就是我的牧师啊。他是那么样子爱我，一个属灵的伟人，所以我觉得我一生很幸福，认识好多属灵的伟人，认识这个 Edward Miller， 阿根廷大复兴的领导者，他对我就带孩子一样，他经常住在我家，然后穿着睡衣在客厅里面跟我无话不谈。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好父亲，我从他们学到一个非常愿意付出，而且对神很忠心。他叫我最惊讶的是什么？他说，他是在讲台说，他说我没有带领过一个人信耶稣，我也没有医治过一个病人，我们都饿住了，啊，你不是阿根廷大复兴带领千千万万人信主， 很多神迹奇事发生，甚至在你家里各样癌症得医治的神迹吗？他说，对不起，不是我带他们信主，是圣灵透过我带他们信主的。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只是一个手而已啊。他说人家得医治是圣灵医治，我根本不会医治，我只是顺服圣灵去给人家祷告，神在医治。所以说我一辈子没有救过一个人，没有医治过一个人，都是神透过我去做的。所以对我来讲 I am nothing。 我觉得哇，这个想法是很棒的，不要把这些功劳都是放在你身上。你看我带领几百个人信主，我医治了多少人，一天到晚在表扬自己，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把神的荣耀拿起来了。神说他不允许任何人去抢夺他的荣耀，这些属灵的成功、属灵的事情都是圣灵自己做，但是圣灵需要透过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奖赏是由神来决定的，不是由会友投票来决定说你要得多少奖赏。会友都不见得你就是一个这个很棒的牧师，有的时候你忠心可能是牧养只有20几个人一辈子，但是神知道你忠心在那里，神是凭着你的忠心良善来奖赏你。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忠心为教会、爱教会，不要批评教会，不要批评牧者。你批评教会，你批评牧者，你是得罪神啊，要小心啊。神若出手的话，你会哀嚎哀嚎哀嚎到地上爬都不一定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对神要尊重神，我们要尊重神所选召的百姓，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神就是要我们彼此尊重，这是我们人人都需要有属灵的一个父亲。如果你没有，你一定要有啊！有很多人称呼我，就是有的称呼我爸爸妈妈啊，有的是这么，反正有很多的称呼了。我也很感激，我觉得这些人这样称呼我，到底我有没有做到这样子呢？我常常会自我检讨，我说主啊，做得不够哎。我一想到的时候，我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我们还有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如果你上面一个地上的父亲已经走了，然后属灵上又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父亲，但是不要跟到一个臭的父亲，跟到臭的你就完蛋。然后天上，我们如果是真正悔改、持续相信耶稣的人，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你是天父的儿女，一点不要疑惑自己的身份。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父亲，就是天上的父亲。你什么东西缺乏，你跟这位爸爸讲，他就是我们众人的父，众光之父。我们基督徒真是太有福了，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父，而且完全的慈爱，他什么都可以办得到，你什么都不要害怕。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上的父亲。你有困难，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害怕会让你胆小。这里告诉这里 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相当的大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很多人喜欢做教师，做师父的很多，做师父的有多少？10000，但是为父的不多。他说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用福音胜了你们，所以求你们效法我。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可以放心的去效法他，为什么？因为他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做父亲的一个角色，就是自己要有好的行为，有好的品性，有好的见证，有好的属灵的生命，让儿女们可以效法，这是一个好的父亲。这里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我们就把他 skip 过去了哈。他说连他保罗他说我爱你们到一个地步啊，我都把神的福音连我自己的性命也都愿意给你。他说我是这样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他说我生活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做我们的榜样。所以勉励我们要安慰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是用这个心态来对待哥林多啊，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为人父亲，我们要在敬畏主的事上里面，在生活的建制上，给儿女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如果你的孩子们在成长的整个过程当中，人家问他说你将来要做怎么样子的人，他能够说我要像我爸爸一样，你就成功了，你这个父亲就成功了。儿子女儿愿意说将来我要像我爸爸，将来我要像我妈妈。如果你的孩子说我将来像某某人，像某某人，不把父母亲放在眼中成为效法的榜样，你的父母亲已经做得失败了，失败了，他们没办法效法你。所以一定要在敬畏主的事上，好，在生活的见证上，给儿女立下一个好榜样。保罗对待神的儿女就如同对待自己所生的儿女，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怎样行事，怎样教导。他在用请求的方式，谦卑的不得了，我求你们，他是存温柔的心来对待你们。保罗是这样说，我是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你们啊。再一点，就天上的天父呢，他为了爱我们，他会管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事情当时会觉得有点痛苦，但是管教之后你会觉得甘甜，甘甜。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管教，天父也照样的会管教，真的是他的儿女。当我们一直没有听从他的话而故意执行的时候，一次两次三番四次都不肯听话的时候，神就会兴起环境患难，甚至疾病都有可能让我们受苦。到苦的时候你才来说主啊，对不起啊，我得罪你了，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学到功课了。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说，如果神不管教我们，就是狮子，根本不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一直 做自己认为要做的事，继续做下去都没有受到任何的责备的话，就表示你根本就是外邦人，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又违背神的话，在那里为非而做的，在那里一直生活下去，完全不肯悔改的，你看神会不会用鞭子来打你？一定会。所以当你遭到鞭打的时候，你就要回想一下，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违背了神。这里讲到生生的父亲都随自己的意思来管，但是万灵的父亲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得益处的，我们在他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管教的时候你觉得不快乐，反而觉得很痛苦，但是后来经过经验过以后，你会不会结出那种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会出来了。这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管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呀，你们不可以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一样。不，这个叫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如果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要随时管教。这讲到管教儿子、管教儿女哈，这个有的儿子真的是太过分了，需要用杖稍微打一下。但是通常父母亲打孩子不会打得很重的，他打在手上，痛在心上，他其实是不得不的。为了孩子的好处，他是不忍着打了他自己里面难过。这是我生的孩子，我怎么这样子去打他，对不对？所以父母亲应该是有这种心肠才对的，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天父管教我们目的是为了要赐福给我们，所以神给我们颁布很多的律法规条，他不是要限制我们不给我们自由，他乃是要保护我们，让我们不犯错，让我们可以蒙福。神是要给我们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所以告诉你说这条路你就要走，一直走，你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你就直行，你就会得福。但是我们常常走错了，他就鞭打我们，就回来，我们就一直走一直走。说神所整治的人是有福的那上面就讲到说，神所整治的人是有福的，为的要让我们结果子更多。这个最后一点了，我们赶一下时间。 上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很不幸碰到有一些暴力、酗酒、赌徒、不负责任又不敬畏主的父亲怎么办？这也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这里大概都没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父亲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年纪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哈。我们就是你一定要寻找一个属灵的父亲或母亲来遮盖你啊。对年轻人来讲，如果你的爸爸不是那一类型的，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来遮盖你，而且你自己要追求长大，将来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遮盖别人的一个长者，做别人的属灵的父亲啊，在你的生活上给人家做榜样啊。感谢主，这是我们学习的。所以做儿女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我们听从父母是有条件的，不是说父亲叫你说啊，你要去庙里面啊，跟我烧一把香，你就要听从父亲，那你就糟糕了。所以最大的孝顺就是把父亲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些人怕父母亲不开心，就不敢传福音给父母亲。然后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现在不信耶稣啊？”他说：“现在我信耶稣，我的父亲母亲不高兴啊，我等到他们死了以后再信耶稣。”我就说：“你这个大不孝，你希望父母亲下地狱，然后你自己上天堂，最自私的心。”所以基督徒，我常常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为了怕得罪父母亲，不把福音传给父母亲，让父母亲只在今生快乐，但来生下地狱，你就是最不孝的一个孩子。你要悔改，大大的悔改，因为你是要父母亲下地狱，不把福音传给他。我常常警告弟兄姐妹，你要传福音的对象，第一个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这是最要紧的。不管他们怎么反对，你就是跪都要跪在地上来向他传福音。以前有一个我认识有一个老弟兄哈，他说他有一次迫切到一个地步，回到家，他爸爸已经90多岁了，他自己也已经是快要70岁的人，他就在跪在他的父亲的面前求父亲来信耶稣，让告诉父亲，你若不信耶稣，我们就永远隔别，一直哭哭到他父亲的心软。他说：“我就是不起来，我就在我爸爸的前面跪着，一直哭，一直哭，希望我父亲能够信主。”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榜样，弟兄姐妹们，为了自己父母亲的得救，你什么都愿意做，你跪下来，眼泪流干，你都愿意流干，为了爱你的父母亲。感谢神，我对我的父母亲就祷告，对我父亲，我祷告了45年，我父亲才信主。我到最后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告诉我父亲说，我不愿意跟你永远离别。我说：“爸爸，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你已经90岁，年日不多了。”我告诉他，你离世上的年日不多了。他也了解知道，他后来说：“好，我就跟你们走一条路。”我说：“好，那我们就来认罪，就来悔改，就来信耶稣。”所以感谢神，我爸爸妈妈现在都在耶稣那里了。我知道他们在天上也为我祷告，所以我还能够站立得住啊！我知道很多人在天上为我祷告。我过去有很多属灵的姐姐们哈，他们都是姐妹们，都是很爱我的，很爱我的。有一个哦，王成淑华，这山东人，还有一个是上海的这个洛姐妹，她是个医生。这几个姐妹，她说我日夜为你祷告2次哦。今天早晨，昨天还有温国华有一个老姐妹，也是70、80岁，打电话说，我们是常常为你祷告。我说感谢主，我就是很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我说我们8月要见面了，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代祷，神会纪念。我知道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发简讯的哈。有些人在 WeChat 里面没有加进去的，你们我都不知道谁在那里讲话啊。其实加进去跟大家聊一聊，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哈。我们在这个 WeChat 很热闹，常常有很好的东西，大家可以看看，很不错。还有一些灵修的经文，这些都非常好啊。感谢主，这里说你们做父母的要在主，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所以孝敬父母是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责任。我们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孝敬父母，就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除非父母叫你去拜偶像，去做一些不应该得罪神的事，你拒绝以外，其他都要听从。这是圣经的教训。如果有人咒骂父母的，圣经说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给鸟吃掉。有咒骂父母的，要用棍把他，用石头把他打死。在旧约是这样子，咒骂父母要带到街上去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很严厉的。所以孝敬父母是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孝敬父母啊！这因为你的生命是从父母来的，你没有父母就没有你啊！所以我们对父母要存这种敬畏的心，你才会对天父 有敬畏。当你知道尊敬地上的父母父母亲，你就会尊敬天上的父母亲啊！感谢主，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责任哈。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唱真神之爱这首诗歌，真神之爱。好，我们敬拜团也上去带我们一起来唱哈。我们一起站起来， 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可舍平庸难以形容，高唱主心盛大殿宇，长阔高深四目相同，是作犯罪堕落应用，圣洁来自拯救，是我罪人一生可好，赦免一切罪由，而圣洁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衰败天地灰烬，事物更变，人若拒绝神的爱，大日为我叫做圣言，神的是圣徒颂扬。 山寨何等丰富，为了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 我们用英文来唱副歌一遍。Oh, love of God, how rich and pure, how majestic and strong, it shall forevermore endure, the sun and the angels song. 是的，真神的爱。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哦，哈利路亚！父神啊，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蒙了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你不长久发怒，你也不永远怀怒怀恨。主啊，你甚至将你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舍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许多的艰难，所以你才保惠师来住在我们里面。你也赐给我们保惠师穿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保守我们的每一个做父亲的，我们都成为一个 excellent fathers。All the brothers in this place, Lord, make us a great fathers, O Lord, so that we can love our children as Father, you love us. Lord, we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all the glory, all the worship. We humble ourselves and bow before you. We submit our life totally unto you. Help us, O Father. Fill us with your eternal love.Your endless love, touch our life and change our mind, our thinking. Thank you, Lord. We bless your holy name. 主啊，谢谢你在垂听我们做父母的，垂听我们都做一个 excellent 的孩子们，也让我们中间每一个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身体强壮，灵里兴盛。让我们的儿女们个个也都是身体强壮，灵里兴盛。谢谢你，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